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因为李松律师呢，在08年啊，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啊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呢，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啊，相关的啊，只要您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然后李松律师呢会给大家来解答。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呢，这个今天我们还是会送出李松律师的一本书啊，就是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拆迁的一些房子啊，或就是回迁房啊、公房啊、二手房啊等等吧，就是各种类型房产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案例吧。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案例呢给大家讲解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只要是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翻翻这本书，是吧？里面都会有一些解答，非常专业的解答。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同样啊，您要打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然后写到我要书，然后到工作日的时候吧，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律师啊，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啊，给大家打电话啊，到底是怎样去领取这本书？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要留下来，写上我要书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啊通过一些案例呢给大家分析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知识啊。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着重的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当然这会儿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您也可以发过来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统一来进行解答。第一个案例吧，我们先来说一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第一个案例呢，咱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农村房屋继承以及这个建农村房屋那么亲属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纠纷问题啊。这个案例大概情况是这样。老张夫妇呢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张大、张二、张三，一家人啊那个住在村里的老宅子里。那么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啊登记在老张的名下，后来啊这个老大、老二啊长大成人以后啊，在村里啊又申请了新的宅基地，那么就搬离了。老三呢一直跟着父母住。那么老三结婚的时候啊，因这个老宅啊过于破旧，因此呢对这个老三啊对这三间破旧的房屋啊进行了翻建，并同时啊又加盖了七间大瓦房啊，总共是十间。那么建房的成本啊都是老三花费的。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那个北京啊进行城市建设，那么该村呢被列入到拆迁范围。而这时啊老张夫妇啊均已经去世了。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没有变更，仍然登记在老张的名下。但是啊由于拆迁却引来了家庭纠纷。老三认为啊这十间大瓦房都是自己所建，故这 所有所得的拆迁利益啊，都应该归自己所有。而老大老二认为啊，房子是建在了宅基地上，而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是父亲，这房子啊离不开地，因此啊，这十间大瓦房啊，应该都是归父母的遗产， 嗯， 大家平均分配。那么老三就认为是自己建的， 嗯， 而老大这个老二则认为你房子离不开地， 对， 这地是父母的使用权证， 是， 所以啊，这个呢，应该是按照父母的遗产来进行继承。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对， 可能有一定的争议，这个问题啊， 对，有的朋友可能这么想，有的朋友可能那么想， 哎，到底是谁建的就是谁的，还是这房子离不开地，地是父母的，就应该按照遗产来处理。 嗯，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颇具有一定的争议， 对对对、 啊、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给大家来去解决 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说老三啊，对这个原有的三间老房的这种翻建、嗯、这个翻建之后，这个三间的这个新瓦房的这个所有权到底应该归谁？ 哦，行，那我就一块儿把这问题都一块儿说一说吧， 行，咱就一块 儿 说一下、 啊、一块儿 说 一说吧， 说一下，对。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觉得啊，其中因为时间，三间呢本身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有啊，父母建的，那么只是老三呢把这三间进行了一个翻建， 嗯， 我认为这三间呢应该按照遗产来进行处理， 嗯， 另外的这个七间是老三单独建的啊，但是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我觉得要分几种情况，如果是父母去世了，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老三建的，父母都去世了，肯定不能作为遗产， 嗯， 那么应该归老三个人所有这七间，如果父母在世，那么这七间到底归谁？ 嗯 啊，这个就有不同的啊几种理解，我觉得也要分几种情况。一种呢，父母如果都没有出资，虽然父母在世，是老三独立建的，我认为还是应该归老三个人所有，因为父母没有出资、 嗯、 啊。 就不管这个地的事儿是吧？ 哎，对，因为父、嗯、因为是老三个人建的嘛，这一块、 嗯、 那么这个应该归老三个人所有。如果父母出的资，啊，这个应该归父母所有。 嗯， 如果双方都出资了，我认为对这个期间房屋应该是一个共同共有的一个关系， 嗯 啊，因为谁出资谁收益嘛、 嗯、 都出资了，那这期间就归大家共同所有， 嗯， 哎，如果老三一个人出的资啊，那么就归老三啊个人所有，哎，父母出的资那就应该归父母所有，当然如果最好有纸面的协议，如果有纸面的协议啊，按协议来办啊，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么我觉得应该是按照谁出资谁收益，那么谁享有这房子的权益。往往实践当中啊，这个老三呢应该负有举证义务， 嗯， 因为他建这十间房屋的时候啊，父母还都在世，他要说那七间房都是他建的，他得拿出证据来，如果他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来，那么因为是在父母的地上建的房子，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可能会认定是父母的遗产、 嗯、 是父母的房屋， 嗯， 啊，作为遗产来进行处理。所以啊，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老三呢他是要负有举证义务的， 对 啊，所以单从这个案例来讲，如果是老三出的资，我认为三间房是按遗产啊，你不能说老三你翻建了一下那三间遗产房就灭失了， 嗯， 这三间我认为还是老人的 遗 产，遗 产，嗯， 另外七间房由于是老三个人出的资，那么咱们今天就说理论上，那么就应该归老三 个人 所 有，嗯，所以这个产权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了，明白了是吧？对，那比如说还有啊，就是老张这个夫妇去世之后啊，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嘛，这、嗯啊、属于老张夫妇的这个农村的房屋， 嗯， 就是按说这个就应该按照遗产是吧？ 对， 应该按照遗产来走。 来 啊，那他这个法定继承人去进行这种继承的话，那你就平均继承吗？因为有些人会说、啊、说你这三个房子虽然说按照遗产来走，但是毕竟这个老三还给翻盖了呀，那我也出了钱了呀， 啊， 是不是？还是平均这样去分配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两方面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刚才我刚才提到这三间房按遗产， 按遗产， 老三出的有资， 嗯嗯， 这个出的这个资怎么来处理？他进行翻建， 嗯。 第二个问题呢？怎么来分割？ 嗯， 因为这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它不像咱城里的房屋，咱城里的房屋都有房产证， 嗯， 到时候一更名，比如说三间房或十间房，咱们把三个孩子都加进去，是吧？ 嗯嗯， 如果是大家共同共有，那就房产证上就写三分之一， 嗯， 如果是按份共有，比如说一个占五分之一，另外两个占五分之四，咱举个例子、 嗯、 那房产证也可以进行更名， 嗯， 但是这个呢是农村的房屋， 对， 他没法更名， 是是是， 所以这个呢，所以实践当中啊， 其实农村那种房屋的继承啊，比城市的房屋继承啊还容易产生争议。哎，就是说他在分割的时候，在进行继承的时候，他没法通过房产证的方式来进行更名。 嗯嗯。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一般呢，农村的房屋这种更名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更不了名的。 嗯， 因为它只有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 使用权证 只有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是个地证。 嗯 啊，地证上但是会注明你地有多大，东起、西起、南起、北起，房屋几间，这个证也就是登记这么个名字。这个证呢，你还不太好更名，不太好更名，这个东西不好更名，因为你分配宅基地是村里来分配，然后呢由县里边统一来发证。哎，所以它并不是这个宅基地证，它不太好继承。 那只能是重新。 所以这个房子怎么来处理呢？ 嗯， 一般呢，你如果没有争议的话呢，就是一家人写一个东西，是吧？几间几间，按照遗产来处理，你几间我几间，是吧？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很多呢就通过起诉的方式，让法院来给你进行一种分割，比如说法院判决书，是吧？东边几间归老大，西边几间归老二，南边几间归老三，哎。这个判决书的方式就把这个房子就分割了，哎，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分割方式。 那等于说，那分割完了之后，这个房子它那个证上， 那也没法改， 那也没法改， 那是农村宅基地的一个使用权证，也改不了。就是一个判决书呢，把这个事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就相当于，其实它的效力和这个房产证的效力，我觉得也差不太多，因为这是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啊，它的法律效力也是很高的，哎，也是法院。法律上认可的一种分配形式。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建了多少房子，那法院都能给你分割。一般法院分割的这个继承的房屋，必须是在你的这个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证上能够标注出的这个房屋，就是刚才我说的东起、西起、南起，然后北房几间、南房几间，这种房子法院能给你分，因为你手续齐全。那么你手续没有，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可能咱能分就能分三间，那期间呢可能法院给你处理不了。为什么处理不了呢？不管它是不是遗产，它在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上它没有显现，这是老三自己建的，对不对？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是父母的。那这期间，即便这期间是父母的遗产，它也不好分啊，因为它证上没有，所以到了法院对的期间它没法给你分。啊，三间行，三间因为是在老的宅基地证上啊，这可以分。哎，所以呢，刚才主持人问的这问题呢，先回答第一个。就这种分割起来的，它不像城里的房屋，它能到通过房本啊来进行更名，这更不了名。第二个呢，关于老三，那么他对这三间房进行了一个翻建，有这个投入，那么他比如说他翻建三间房花了2万块钱，那么这三间房平均分割了以后，那么首先要拿出2万块钱作为父母的债务，是吧？首先你要偿还给老三，剩下的进行分配。哎，所以这个他扩建的这个资呢，我觉得就按照债权债务来进行处理，父母的一个债务来处理， 债务来处理。 哎，刨去这2万块钱，那么剩下的这三间房，哎，哥仨再进行一个分割。 还有啊，这也是之前些日子吧，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的，也是关于这个宅基地的事儿啊。之前有朋友说能不能继承等等，咱们都跟大家说过了啊。那比如说啊，像这个房子啊，老人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同样也是在农村的这个户口的这个他的儿女，刚才也说过了哈，那可能就是通过一些这种给你分一下啊，这个谁归谁，谁归谁，只能是这样子来获得这个房屋，就是他是不能够去直接继承这个房屋的，是不是？只能分下谁归谁，是不是？ 这个呢，就是说 分配，就同样也是在这个农村户口上的啊。 这个呢，首先在分配上呢，这个户口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和户口是不能说老大。我的户口在这个房子里，或老三我的户口在这个房子里，我就应该多分。这个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啊。你户口在这儿，在继承上并不能多分。但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实践当中在拆迁的时候，往往户口在这个房子里的这个子女，他往往会主张多分。这是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纠纷比较多的。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咱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案例当中，那么比如说这时间都是父母的，咱推论啊，都是父母的这个遗产。但是呢，老三说啊，我啊户口在这儿，我媳妇的户口也在这儿，我孩子也在这儿。拆迁的时候啊，所得到的拆迁利益啊， 是吧，我们家三口都在这儿，所以我应该分绝大部分，因为我的户口多，所以拆迁利益我应该拿绝大部分，你们啊老大老二只能拿少的部分。 嗯， 实际当中这种情况是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下主持人觉得户口多的子女在拆迁分配的时候他能够多分吗？ 就是在这个农村这个户口里面， 对，在拆迁的时候， 那他有居住吗？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 他肯定是在这儿住啊，他户口在这儿。像这个案例当中，老三一直在这儿住着，结了婚就在这个房子里，是吧？娶妻生子，老大老二没在这儿住，他的户口在这儿。 嗯， 但是房子呢，他比如说地和房子都是父母的， 嗯， 是吧？但是他户口在这儿，他拆迁的时候他能多分吗？这一块儿？ 应该会多分一点吧。 这个呢就得看拆迁政策了，因为拆迁政策当中，如果是基于宅基地而得到这个补偿款。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是应该走法定继承。 嗯， 比如说啊，这个宅基地父母的宅基地，比如说三百来平，一下子咱取得了三百来万的拆迁利益，这三百来万的拆迁利益应该是平均分割。 嗯， 或者是宅基地人家按照一比一进行置换，你三百的宅基地我给你置换三百平米的房子， 嗯， 这三百平米的房子也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分割。 来继承， 首先你要区分取得的拆迁利益是和宅基地有关还是和户口有关。 嗯， 刚才咱说了是和宅基地有关。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和宅基地他这个取得的这个拆迁利益呢，他是和户口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周转费，周转费它是按人按户口， 嗯， 一个户口给多少周转费啊，是实际上周转费是让你租房子用的，一拆迁这个、肯定是老三一家个人呢给他周转费。还有的呢，他分配这个房屋啊，他不按宅基地一比一置换这个条件，它是每个户口，比如说45平米，按45平米来的，这个45平米，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来进行处理了， 嗯， 因为它是按照户口取得的这个45平米。这时候情况下呢，可能老三他们一家三口获得的拆迁利益就会多， 嗯， 这时候所安置的房屋，他们就取得的利益就会多一些，因为是基于户口而取得每个人45平米的回迁房的指标， 嗯， 哎，所以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户口在这儿有没有优势啊？刚才其实主要 还是有优势， 主要就是涉及到拆迁，咱们得看拆迁政策到底是基于宅基地取得的拆迁利益， 嗯， 还是按照户口取得的拆迁利益。 嗯嗯， 这是 就每次都不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那不一样。你基于我的因素取得的拆迁利益，基于我户口的因素取得的拆迁利益，那我就是我个人的， 对，是 和地产没有关系。基于父母的宅基地或者是房子取得的拆迁利益，那不是和我没有关系，是吧？那是父母的因素取得的。是吧？虽然宅基地本身无法继承，但是宅基地转化的财产利益、金钱或者是房屋，这是可以进行继承的， 嗯， 没有问题的。 嗯，所以就说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也经常会有朋友问到，可能他是城镇户口，就是父母可能是这个宅基地的这种啊，房子户口啊，但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城镇户口不是不能够去继承所宅基地的这些房子吗？那这个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怎么办？怎么弄呢？ 啊，其实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把这个概念，是一种误解啊。 对，因为好多人都是这样 想。实际上咱们所说的啊，城市的户口或者城市人是不能买农村房屋的。 对对对， 是不能买农村房屋的啊，并不是说城市的这个户口不能继承农村的房屋， 哦， 这是两回事儿。 嗯嗯。 那么我们往往说的是，这个农村的房只能本级继承人来购买，城市的人不能进行购买。 嗯， 一般我们都是那么来说啊，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农村的房屋呢，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购买农村的房屋啊。但是关于继承上没有任何的限制， 嗯， 城市的、农村的都可以继承，哪怕你是外国人，说我加入了外国籍了，照样可以继承。所以继承上不分城市、农村，也不分国籍 啊， 所以呢都可以来进行继承。刚才主持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户口在这儿能不能多继承？刚才我说了不能， 嗯， 但是有一点，他往往户口在这儿了吧，都在这儿进行实际居住。 嗯， 你像在这个案例当中，老三一直从婚前到婚后一直和父母居住，那么我认为他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嗯嗯， 是吧？咱们怎么那么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按照我们国家继承法的规定，他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他就应该适当的多分。 嗯， 啊，因为他和父母一起住嘛，是吧？咱怎么区分说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啊？那么实践当中就是谁和父母在一块住， 嗯， 那么肯定谁照顾的就会多， 嗯， 是吧？你要不在一块住，你不好区分。说我一个月看父母5趟，你一个月就来看2趟，这你不好说谁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但是在一块住的人肯定是 对父母照顾的多。因此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认为啊，对于这三间房屋或者其他财产来进行继承分割的时候，那么我认为老三应该适当的予多分一些，因为他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嗯嗯，那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可能老两口在这个宅基地住，但是他的儿女呢都是城镇的户口，然后呢老两口去世了，然后那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办？就是因为刚才说可以继承嘛，但是是不是名字还是不能改？ 哎，刚才说过了， 是吧？名字是不能改的， 名字是改不了的。这个呢，只能是子女之间签一个协议啊，实践当中都是这样。 这个房子怎么弄？ 内部协商一下。但是如果你们有争议呢？像这个案件当中比较有争议，那就只能到法庭上去打官司。 去打官司了。 哎， 嗯，好的。刚才咱也提到了，比如说农村房屋拆迁的时候哈，这个怎么弄？那一般这个拆迁部门和谁签协议啊？还是跟这个房子属于谁在签吗？还是怎样？ 对这个问题啊，主持人问的呢，这个确实实践当中啊，争议性也是比较大。和谁签协议？你要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么和谁签啊？那么如果这个房本，你现在这个不是房本了，就是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一般写的是老人的名下。那么一般这种情况下，拆迁办会让子女们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就是你们推荐出一个代表，你们写一个共同委托的一个声明，比如说推荐老三或者推荐老大来和我签协议。那么你们有那么一个授权，那么我就和老三或者老大签，然后你们内部之间再进行分配。比如说和老三签的，老大老二都同意签了字了，说授权老三来签这个协议，那么这个拆迁利益，那么拆迁办就直接通过这个协议就给老三了。但是老三那么拿着这个拆迁利益呢，内部你再进行分配去。所以实践当中啊，如果这个宅基地是写在老人的名下，拆迁办一般都是要求哥几个签一个授权委托书，授权其中的一个子女来签协议，然后呢按分配完以后，内部直接你们再分配，拆迁办就不管了 啊。是这样。那在这个协议当中，在这个案子当中，估计他们还是有点闹腾吧。 对，你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达不成一致，在这个案子当中， 怎么办呢？ 老大老二老三老大老二也说了，哎，这按遗产处理，我不同意你去签协议，我不放心。那和谁签啊？这种情况下，因为这户口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拆迁办达不成一致，那拆迁办也不能不拆啊。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搁置，房子该进行怎么进行，就是我你们达不成一致啊，我就不和你们签，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你再和我签。这时候呢可能就得推着他们去打官司去了。 对、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是为了便于拆迁啊，实践当中啊就和老三签的签这个协议签的比较多，因为他占着房子呢。有的时候便于拆迁，你不给他签他不走啊，有的时候和他签了但并不代表都是归老三所有，回头呢老大老二不服气啊，可以再和老三单独打官司去。 然后那对于这个农村房屋的这种啊拆迁哈，就是如果说利益这种分配可能大家觉得不均衡，那就只能通过法院这种途径来进行处理嘛。 对，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然后另外一个就这个案子啊，就是这拆迁的这个十间大瓦房获得这个拆迁的利益，这个怎么去分？就是遗产一部分，然后老三自己盖的这个期间，那就属于他自己的。 对， 是这样。 这里边牵扯到几个问题，这十间大瓦房啊，它还牵扯到地，地和房没不可分割。 对，这倒是。 啊，一般农村宅基地拆迁的时候呢，它会房子有一部分的补偿款，地 有 一部 分 补偿款。房子的补偿款，那谁的房子谁拿这个补偿款？地的补偿款，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是老人的， 那就按照遗产了。 哎，地，你比如说300平米的宅基地，它这个房子可能是200平米，那么200平米它有一个补偿款，这个房屋有一个补偿款。这300平米的宅基地也会有一个补偿款。那么这300平米的补偿款，咱就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这200平米的这个房屋的补偿款，那就看谁的房子，是吧？老三的房子都归老三，这里边既有老三的房子，也有老人的房子，那老人的按照继承，老三的那房子他自己享有。 啊， 这么来处理。 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在农村宅基地啊，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什么商品房这种，可能还真的不一样。 是， 因为这个商品房嘛，它可能就是一个房，因为地是国家的嘛，对吧？那可能对于宅基地来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和商品房不太一样，它就有地和这个房子之分。 有房， 对吧？ 咱们城市里的吧，一般的就是光有一个房产证， 就是房产证嘛。 对，一般土地证也有办的，但是少一些，大部分都是办。 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块地是我们家，这没有这样的。 它就是分房子，而且分房子也没有什么争议，为什么呢？这房产证写的父母的名字，这倒是一分割很容易分割， 对， 是吧？父母的名字哥三个，就一人三分之一呗。 嗯， 他也 是吧？它也不存在谁翻建谁扩建的问题、啊， 对，不行啊，这个。 所以啊，实践当中啊、嗯，也就是这种农村房的这种继承啊，这种纠纷啊， 比较多 一些。 对对对， 这里边有翻建的，有扩建的，嗯、是吧？这个东西又更不了名，到底这个房子算谁的？ 嗯、 哪些算遗产的？哪算是算个人的？这种纠纷特别多、 嗯、 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讲这个案例，就是让大家清清楚楚，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 嗯、 避免。之间呢，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到头破血流啊。 嗯， 我觉得大家多听听咱们的节目， 对， 是不是？ 对， 多了解了解法律知识， 嗯， 避免家庭之间产生这种分歧，是吧？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嗯、是的，嗯。然后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有什么样的需要给大家提示和总结的吗？ 其他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也差不多了。关于这种农村宅基地的这种，嗯，包括建房啊，包括遗产的这种分配啊，包括更名啊，都差不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嗯？ 行，那我们就解，因为还有两分来钟时间，咱们就解答一个问题吧。 啊，可以。 这边有位朋友二毛啊，说请这个李律师啊问一下啊，说我们居住这小区里面啊，哪些收入是属于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收入呢？希望能得到全面一点的这种指点啊。比如说吧，像电梯间的广告收入，比如说停车位收入，还比如说什么垃圾这个变卖收入等等。然后有没有？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属于业主的？那有部分是属于业主的吗？还是怎样？就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也确实现在小区里很多，比如说 是啊，业主的收入我觉得基本上都被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占的比较多。 对，一般很难说给业主。 你说你怎么来去收入去？是你张三德还是李四德还是王五德？ 嗯， 这一块 很难。 是吧？假如你要有业主委员会的话，你业主委员会可以把这事接管过来。 嗯， 是吧？你要没有业主委员会，或者你的业主委员会不能很好行使职权的话，往往都是物业公司来管理这个小区。 对， 其实很多的像这种利用这种公共面积，比如说 贴个广告，是吧？ 贴广告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的利用公共面积，人建了有房子， 嗯， 建了房子对外的没两房啊，或者是配套设施就出租出去了。 嗯， 这一般的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有很多就把这个钱给占了。 嗯， 这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公共的一些面积啊。 对，是 啊，你没有权利这个你自己把它出租出去啊，或者进行兴建。还有的，上次我记得咱们说那个案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公共设施开发商就直接就作为大售面积，别墅嘛，作为大售面积直接就卖给业主了。后来其他业主就不干了，说原来我买的时候这些规划都是绿地啊，怎么现在都成了别人的这个地方了。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还是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李松律师呢，在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一个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那大家呢，所以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啊，只要跟房产有关系的啊一些法律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奖品啊，就是李松律师所写的一本书《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我们这本书当中呢，可能有很多哈，关系到我们现在各种性质的一些房产啊，比如说有这种回迁房啊，是吧？公房啊。二手房买卖呀，包括对于什么拆迁的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房产这个利益分配的一种问题等等啊，就是各种啊，只要是您有一些关于房产的这种纠纷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这个答案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这本书的话呢，同样啊，还是要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姓名一起留下来，我们还是会随机的来抽取我们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获得我们的这份奖品。另外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房产法律的问题，您也可以把您的手机号和姓名一起留下来，然后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这也是我们给大家一些福利。之前呢，在上节目之前也是有看到一些朋友留言啊，比如说董美丽就说，这我想这个咨询啊，可以有电话吗？我说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啊，另外把您的要问的问题可以简单的先发一下，是吧？因为呢，这个因为毕竟今天我们本来就是关于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讲解。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能在直播当中就直接给您说了。那如果是一些比如特别复杂的，您简单留下来之后呢，我们会转给相应的这个律师啊，会给您打电话。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案据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按区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那经历了多轮的楼市的调控之后呢，当前河北的各地楼盘的价格和成交量普遍的是趋于稳定，但是在一轮交易高峰过后呢，在房屋的交付前后，不少的购房者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开发商违约的现象，各地也频频爆发出了这种购房维权的事件。那近日呢，也是多名购房者呢向记者反映说他们被开发商套路了，说正在维权的这个路上啊。 现在北京很多的周边啊，由于这个限购出台以后啊，当时开发商在售房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手续不是特别全，限购出来以后呢，这些购买人呢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购买资格，这些房子呢做不了网签，那么做不了网签呢，后续也就无法办理房产证，可能主要出现的就是这些一些问题，历史的一些遗留问题。所以当时可能手续还没办下来，等手续全了以后限购出来了，那些买房的人这个网签都没有做，你现在也做不了了， 对， 没有三年的社保，那么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问题。 对， 其实开发商他们这些违约行为呢，他基本上他不会说恶意的，就是房价涨了不卖给你房子了，他不会这样做啊。个人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开发商大部分的违约行为呢都是承诺的一些，比如说配套啊，或者宣传的比较好，到时候房子一交付给你兑现不了，大部分都这种违约行为。 对， 就是卖的时候呢给你做了好多的宣传，但实际上都兑现不了。 是， 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就是前期为了回笼资金不具备条件就卖了，是吧，当手续办全的时候限购出来了，又给人做不了网签了，他打都是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房价涨了我不卖给你了。开发商反正我做了十多年的房产律师的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一次，就是涨价了我不管他，不敢，他也不敢那么做啊。 所以反正就是各种，如果这个预售证尤其是我们说那五证不全的时候买房的时候大家真的应该注意啊。当然这种情况在北京其实很少见了，因为都不允许上，不许你卖。 对，北京少，北京特别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在一些三线城市啊等会比较。 行政监管比较弱， 对对对， 一些三线城市。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老赖呢在国有土地上建的这种无证的房屋，已购买的预售商品房，还有像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和车辆等一些财产，那法院在执行的时候可否处置，怎么处置，那这些问题也是经常困扰的一些法院的顺利进行啊，顺利执行。6月13号，江苏的高院发布关于执行疑难问题解答，就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个规定，以统一执行的一个尺度啊。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最高院啊，还有地方的高院啊，对这个执行问题非常的重视。我们国家，因为很多判决生效了以后呢，执行不下去。谈到这个快讯呢，我想到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将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作为自诉案件，可以进行处理。什么是？我介绍一下啊，就原来那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呢，它是属于那种公诉案件，就是。一般都是特别严重的，由公安机关立案，由检察院移送到法院来进行移送审查起诉。那么现在呢，作为自诉案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原告，被告给不了你钱，你认为他是拒不执行，他有财产拒不给，你就可以自诉案件直接到法院起诉，按照刑事案件来进行处理，这就加大了执行力度啊。你到了法院以后，你这案子可以撤诉，是吧，你起诉以后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认为他构成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罪，你告他，他到时候确实有这个财产，他怕坐牢，他可能就把钱给你了。所以呢，我们国家呢就是加大了对于这种生效判决执行不了，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尽量的都能让这些判决能够生效执行啊。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去年以来啊，不少的银行呢是陷入了贷款额度紧张的一个局面，一些购房者呢申办贷款之后呢，银行却迟迟没有放款，直接导致他们在购房合同的约定时间内没能付清全部房款。那有购房者就提出疑问了，像这样情况买方是否违约，需要背负相应的责任吗？那开发商是否有权来收取违约金呢，甚至没收定金呢？ 其实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这种情况比较多，国家出台了这种限购啊、限贷啊这种政策以后呢，银行收紧了贷款啊，人买了房子以后，卖方记得拿不着款，贷款记得下不来，有的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都下不来钱。这种情况下，买受人是不是构成违约？主持人觉得构成违约吗？这种情况， 我觉得不构成吧。 他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是不是说自己能决定的事儿？ 他主要的问题是合同当中呢，对这一块他没有做约定， 没有做约定。 他首付款的时间肯定有， 对。 如果你是全款的话，也会约定，但是贷款他不会约定什么时间要归这个贷款。 对，因为这个是银行的事儿嘛。 对，银行是你所有的这个，你看这个二手房的买卖合同， 就是中介他们自己那个自己制作的这个买卖合同，他不会约定这个贷款的给付时间。 嗯 啊，包括开发商起草的这个合同啊，包括住建委他们统一的那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没有贷款的具体时间。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让买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的话，他是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 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让买受人来主张违约金。但是我遇到过一个案例哈，这个卖方啊心眼特别的多，他就让买受人在合同当中限制他什么时候银行把这个钱给他、 嗯、 这个买受人还真签字了、 嗯、 这种情况就得要承担违约责任了、 嗯、 因为你约定好了，你保证了，你买受人保证了说这个钱银行必须在什么时候之前要打给出卖人，这种情况下银行确实没按时打，那买受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嗯、 所以这一块呢主要是看你合同当中有没有具体的约定。 嗯嗯，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条信息啊。近日呢，位于南京的业主反映啊，说他们小区呢一共是有20多户一楼住户，面临着共同的尴尬，就是要多花几十万得来的院子却不能装修。所谓的院子呢，就只有一圈这个矮冬青啊，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无法保证。他们向物业申请施工改造，不料施工的时候遭到楼上的住户连声的投诉，声称一楼的院子是全体业主共有。城管部门呢也是上门执法，拆除了业主准备安装栅栏这样一个铁柱子啊、 哦、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开发商的问题。 嗯， 首先人家这个楼上的业主来进行投诉也没有问题，是吧？毕竟这是公共部分、 嗯、 这个院子并不是以你个人的，虽然开发商卖给你了，但它是一种无权出卖行为，因为这是大家的一个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卖给你的。 嗯， 所以你在修栅栏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这种手续，当然城管要给你进行拆除了。 嗯， 所以人楼上的也没有错，但是你说买院子的这个业主呢，他也没有什么太大错，是不是花了几十万了，这个开发商兑现不了。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应该找开发商，是吧？如果你有相应的证明的话呢，当然你要这个院子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院子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出卖的，你到了法院，法院也不会支持你，那么你只能要求他把那个几十万退还给你，然后赔偿你一定的损失，只能这么来解决这个事儿。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这个在这个6月12号上午的11:08啊，引起这个舆论表关注的南京的一个这个反正就是有点不太好的这个住宅吧。 嗯、 啊，有一栋这样的住宅， 嗯、 这个别墅拍卖终于落锤了。经过93次延时，138轮竞拍，最后呢以高出评估价168万元，高出起拍价351万元的这个786万元的这样一个拍出哈。那当然，这个很有一些买家经过多少次加价，终于如愿以偿。那这次拍卖最后呢，有45万人围观哈。 哦、 据悉啊，这个宅子在南京一般呢，其实挺难出手的，有些时隔这个多年拿出来卖也是需要1年多的成交周期，有的呢低于市场价格100多万就卖掉了，也依旧是空置啊，因为有些这种里边可能出了一些不好的事儿啊什么的、 啊， 这种房子可能就比较难卖了。 对对对， 嗯，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不太吉利的那种房子， 不 太吉利的房子， 不太好的房子、啊。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互动，也可以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来，我们先解决一下上半段有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刚才给李律师说了呀，李律师说这个有点复杂 啊，是有点复杂。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比较多，但是 比较多 这种情况。 嗯，有位朋友啊，这个记住你的这位朋友说啊，拆迁房的这种产权证啊，是这个户主的名字，注明了单独所有，但是呢，拆迁房呢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房子，那其中户主呢只占1/3的份额，那房款呢也不是产权证产权人交的，那99年房改的时候呢，又考虑到户主这个工龄的因素啊，少交了一些房款，那这个产权证这个没明确这个份额，那在法律上呢，是否就认定这个产权证的名字就是拥有全部产权呢？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比较多，有一定的代表性。 嗯， 首先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明确几个概念。他说的这个户主呢，就指的是就是那种被拆迁安置人， 嗯， 也就是原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 嗯， 指的是他。 嗯， 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应该属于那种被拆迁安置人， 嗯， 就是户口在这个房子里的、 嗯、 但他不是原房屋的那个产权人， 嗯， 所以他属于呢安置人口。前面的户主呢应该是被拆迁安置人。那么现在呢，有这个房子呢又拆了以后呢，又安置了其他的这个新的回迁安置房。 嗯， 这个回迁安置房呢，据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呢，它应当是按照户口的因素，比如说每个户口，比如3个户口吧，是每个户口50平米给了一套 150平米的，比如说三居室， 嗯， 他认为呢，他占到两个户口，而原有的那个户主呢，被拆迁的人呢，只占到一个户口，他只占三分之一，他有两个户口，他占到了100平米，是不是他能拿三分之二？他主要就是问这个问题。 嗯， 他认为这个钱呢，户主呢也没有拿钱买啊，只是折了他一顿工龄。他认为自己应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是三分之二的份额呢，还是其他的权益？这种情况基本上拆迁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回迁安置房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安置人口都写上去啊，他房产证只能办一个人的名字，办到谁名下一般就是被拆迁安置人，因为他签合同，他签合同一般他都是回迁安置房，他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明写到自己的名下，他一般都是这样操作。所以这就造成那些安置人口，说我有50平米的指标，或我有45平米的指标，最后房子都落在了被拆迁安置人一个人名下了，我怎么主张权利？就这种情况， 嗯， 怎么来主张呢？首先呢，你说购房款它是进行了一个折算，啊，它因为它原来比如说拆出的房子它有一个补偿款，比如说给了100万或者150万，按照每平米，他就把这个钱就折到购房款，就没有单独再拿，直接把原拆出的房子给他补偿款直接折进去了。 嗯， 哎，所以他这个钱呢，应该是，折了一部分购房款。那么，当然你说你的50平米的指标怎么来主张？这种情况下呢，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解决。一种方式呢，就是通，假如说诉讼啊，我说的诉讼啊， 嗯， 就直接确认这个房屋的权属。比如说你认为你占三分之二，这个原户主呢只占三分之一，你确认对这个房子享有三分之二的这个产权。这种打法呢，实践当中是有争议的，并不一定能支持你，也可能支持你，也可能不支持你。因为在对于这一块法律没有做具体的明确规定，对于你这个安置人口的五十平米应该界定就是产权还是怎么着，没有界定。所以呢，你主张产权有可能支持你，也有可能给你驳回去。但是如果按另外一种打法，就直接要补偿款，我要三分之二的房屋补偿款，这种打法基本上实践当中争议性不大。 嗯， 就是我直接要钱，即便这个房子不归我的，你应该给我补偿吧，补偿我按什么，我按三分之二的这个房屋的市场价来主张。那么这种主张呢，一般的呢不容易被法院驳回去，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我建议你就按三分之二的补偿款来主张权益。这样的话呢，你确实有这个权益，法院如果认为三分之二多，他给你判三分之一或50%，但是不会给你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嗯，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补偿款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接触的比较多嘛，啊。 嗯嗯嗯，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这个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看看还有个五六分钟的时间吧，还来得及说一个案例吗？简单说一下。 可以，我们再把另外一个案例再给大家说一下。 嗯， 啊，那么后边这个案例呢，是一个购买的经济适用房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这种情况下呢，购买人能否来主张自己的权益？那么案例是这样的，苏子由啊，为了结婚准备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正好其叔叔苏天明有一套经济适用房503号房，那么他想进行出卖，于是啊，双方就达成了合议。约定啊，房子的价格啊是35万元，那么由苏子由呢先给25万元，待过户的时候呢再给那10万块钱。因为他们买卖的时候比较早，这是在2005年的大概这个时间，当时呢银行转账还不普及，故啊这个子由啊从银行卡里取出25元的现金交给了叔叔。叔叔拿到这个钱款以后啊，那么就给他打了一个收条。就是收到呢苏子由购房款25万元，收款人呢是他叔叔苏天明，同时呢叔叔呢将购房合同、契税发票等房屋的相关材料都交给了苏子由，房子呢也由苏子由一直居住。事隔了11年，到了2016年的时候，那么可以办理房产证了，这个房子呢已经满5年了，可以交易了。那么苏子由找到叔叔，但是叔叔呢总以各种借口哎为由拒绝办理这个房产证。然后呢苏子由啊觉得不对劲儿，就啊给叔叔啊录了个音啊，就在这个录音当中啊，叔叔承认了他买房的事实，但是呢提到了房屋现在涨了很多，不同意过户。那么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这个叔叔啊就不再接他的电话了。那么当时 叔叔呢还通过中间人呢给他传了一个话，说如果你要这个房子，那就按照房屋升值的部分咱俩一人一半。那么苏子由呢对于叔叔提出的这个条件呢他是接受不了，那么他现在就关心自己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益。 嗯， 其实这个呢实践当中也我也遇到一些这种案例，没有签房屋买卖合同， 嗯， 当时呢房子也不高，2005年、2004年、2006年那时候房子都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又是亲属之间买卖，出于这种亲情关系吧，也不好意思签什么合同， 嗯， 哎，就把购房款给了。那么事隔了十来年房子可以过户了，这时候呢亲戚呢作为出卖人呢，因为房子涨得太多了， 嗯， 他按原有的价格他就不同意了， 对， 要分钱， 嗯， 这时候呢买受人呢就不乐意了， 那肯定的呀， 是吧，一下子要那么多钱，升值了一半，这他接受不了，给不起那么多钱，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打赢官司，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呢从这个合同法的角度哈，这个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就是说合同并不一定非得是书面的， 嗯， 口头的也可以， 嗯， 也可以，但是呢作为买受人你负有举证义务，因为你认为双方存在一个口头房屋买卖合同，你得向法院进行举证啊， 嗯， 你举不成证据来那法院怎么能相信你有买卖合同啊，所以这个苏子由呢他是要负有相应的这个举证义务 的 嗯， 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苏子由 录了个印， 哎，录了个印， 是吧，还有个欠条， 哎，那都记着了对，录的印有欠条， 嗯，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房子他一直住着呢， 对， 是吧，他叔叔的房子他一直住着呢，对不对， 嗯， 还有什么呢，叔叔把购房合同房产证购房的发票， 嗯， 所有的这个购房手续也都给了苏子由买受人，所以他现在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 嗯， 是吧，首先你这个收条里边已经明确表示，是吧，收到购房款25万元，这个收到购房款那说明他双叔叔有出卖的一个意思表示啊， 嗯， 是吧， 对，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录音呢也给叔叔录音了，叔叔呢也承认房子卖给他了，只是房子现在涨得太多， 嗯， 不同意按房原价格卖给他了， 对， 也认可了这个买卖事实， 嗯，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么我觉得能证明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个证据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怕什么呢，怕他叔叔说我这房当时不是35万买的，我卖你是55万，这时候该怎么办， 嗯，比较麻烦了，嗯， 是吧，双方主张的价款不一样， 对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可能就得需要对当时房屋的价值进行一个评估， 评估了， 哎，评估呢并不一定非得评现在的， 嗯， 我可以评2005年的没问题， 嗯， 哎，我就把时间年代写清楚了，当时大概多少钱， 多少钱 评估出来，嗯，让法院确认一下， 嗯， 是吧， 嗯， 基本上应该当时评出的价格我估计也就是这个钱， 这个钱， 啊， 嗯，好的，那这个我们看看还有一分钟时间，正好有位朋友问一问题啊，咱简单解答一下， 啊， 格格问一问，你说我买了一个商住啊，由于这个销售人员辞职了，迟迟没通知我去收房，说我们联系多次都没有联系到，后来呢是总部通知去收房，结果取暖费和物业费呢就从我们没收房开始收了，说您觉得合不合理，因为到现在呢也没有收到房，他们也不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案，那影响到了我们的收房怎么办。 其实啊他这个问题啊实践当中啊，他其实这个事儿应该是开发商做的不对，是吧，收房了你应该通知人家， 嗯， 是吧，通知人家你按说应该从实际交房的日期来给你算这个物业费啊取暖费啊，应该从实际交房的这个时间来给他算这个物业费， 嗯， 但是开发商他一般什么时候，他一般都是按统一的日期，我哪天集中交房我就从哪天统一算，他不给你一个人他就不给你协商这个问题， 对， 对， 这是实践当中， 嗯， 那么现在又有双方僵持了，他这儿不同意拿钱，那时候就不给他交房，两人僵持住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值当不值当的啊， 嗯， 这个事儿啊值当不值当的，你其实也没多少钱，你如果非要就是说有讨一个说法，那你通过法院我觉得没问题，从你通知那个日期是吧，从你实际交房那个日期， 嗯， 从实际交房那个日期吧， 嗯， 我来给你算这个物业费， 嗯， 哎，我觉得是这样， 对， 啊，按道理， 但是反正就是得看值不值当的，打官司， 对，值不值当，没多少钱，就几千块钱的事儿， 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陪同装修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 我从春天走来。